命他等花儿 咕噜噜，头痛不倒。

天圆满。

了的是舟山催船临且进，传令三群们你们细听端详，说那四只冰船呐、休往前进，且在那芦花深处去隐藏。但见我手中的红旗已摆起来接应，儿郎们应去隐藏。这舟山忙吩咐把夜船给我龙南，后你了看他弃舟等岸走慌忙，跟随众人把城进货，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，街前不断人来往，一个个俱是爱见曾飞的机场。来到府前巡着门里啊，说我奉纳我们吴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特要见你家的夫人，我家的郡主，你就说俺舟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中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舟山的情景，夫人说哦，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堂。丫鬟传出舟山随入在帘儿外，他跪倒磕头问安康，连里夫人忙说免，舟山叩头站一旁。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，后问吴侯可安康。你经过江阴山市，你要一一的从头说端详。舟山说我来非为别的事，为着为国太太病在床，想郡主携带着公子过江探望，书信那一封，前尘我过江。孙夫人见书啊，如胶醉呀。知道

船走、在我耳边响猛听，等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愿发沉奏唱啊，远江河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九曲翻银冠顶梁，神树树酷莫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口阔地何方，后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，雄赳赳膀炸腰圆，气概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宝光，细一条那雷甲丝套，穿就不锋利利，青钢宝剑笑中装，你砸砸那湖中一摆，凋零间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蹬一双那虎头战靴，飞玻璃悬一堆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，银鞋寨情义敢，兵轻将怕，那五高山飞枪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坂坡前藏，把美名扬，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连说是不好啊！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影把两巴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，见那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看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两道墙，五百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犯思量，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，急他们过江来把金主诓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，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，